自梁静茹的《亲亲》啊、开始了我们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一周呢，走到了星期三啊、还是非常的让人觉得情绪上是有一点喜悦的，因为呢，它是一个分水岭啊、经过了这个周一的适应啊，结果周二的发力啊，到了周三呢，其实人的状态应该是很平衡感的，好吧？也希望你在这样的夜晚，夜凉如水，但是呢，心里所想啊，还有就是眼中所及，都是喜欢的美好的一切。今天晚上点歌还是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我看到了今天第一个过来的是夏左若朋友，不管你们是点歌还是聊天，都希望在夜晚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们安放自己的情绪。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妈妈要送给她的宝贝儿，这是来自张悬的宝贝，宝贝才刚刚两个月，小思。这是你妈妈在两个月的时候给你点播的歌曲。 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但是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啦，耶哦耶耶耶，哦哦，哇啦。 非常短的一首歌曲，但是真的把妈妈对宝贝的那种暖暖的母爱，还有就是希望自己的宝贝能够睡一个好觉的那种心意，真的是非常明显的显现了出来。不管你现在啊是多大的年龄，在所爱的人眼中，你都是他的宝贝。然后也希望你今天无论发生什么，都回到家中能够洗一个好的热水澡，泡泡脚，然后自己进入梦乡睡个好觉。此时此刻是晚上9:09，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苏打绿的《相信》。对啊，在爱情当中，彼此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时间，东风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扎入心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星空布满垃圾。总是得到很多，多到麻木自我，进来差一点忘记，手掌里要有更多呼吸。曾经失去很多，得到放弃自我，黄昏最后一盏灯亮起，来得及。 掉下的泪，你和我的世界，短暂去更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 相信，那是需要有一定的心理上的付出，因为当你绝对相信一个人的时候，一定会收获两个结局，要么就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要么就是一个可能是教训式的结局。因为信任有时候真的是无条件的，所以请珍惜被别人信任，也值得被别人信任。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也是每个晚上下班很晚的天机老人三个零他点播的。他说每一次下班的路上呢都会听到节目，觉得点歌节目还是让人感到暖暖的。今天呢赶紧停下车来，想给我亲爱的加引号的臭显摆一下。这个彼此相爱的人之间哈，就是有他们一种特殊的对话语言。他说我要点播一首歌曲，而且呢男朋友是刚刚的换了新的工作，有些迷茫，有时候呢还会有点急躁，所以呢想告诉他我会一直支持他的，陪在他身边的。所以要点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这个显摆我一定帮你完成。对啊，在奋斗路上有最爱的人支持，这种力量对他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愿你们一直相亲相爱，一起在奋斗的路上携手同行。 时

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点播者他说这是他强烈要求我的。其实老公能够给老婆在电台里点播一首歌曲，这是多么多么美妙的事情。祈愿者，我相信在你一个人单身的时候也盼望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其实我真的一直在听这档节目，我第一次有可以为我的那个他点歌了，希望能够成功。今年刚结婚的我们，所以呢我想为他点播一首老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的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希望我们两个能够白头偕老，在一起一辈子，绝对可以做到的。这首歌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听了，但真的有合二为一，从此从我你变成我们。 曾听说过寻觅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聚会场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淡跟你动荡时闲话着细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分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方不再地路不合时，竟跟你一次便爱多一次，就相信聚会场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 这首歌呢是1996年林夕创作的，当时作为张学友和罗美薇的结婚礼物送给他们。一晃这首歌已经有22年了。今天呢也是要送给一对小夫妻的，愿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好啦，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半时段见吧。

明天早晨空气湿度大，能见度较差，驾车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天气晴到多云，地面风力不大，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早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电视剧《橙红年代》在上海举办东方卫视发布会，陈伟霆、马思纯、刘奕君、陈瑶、叶祖新一众主创悉数亮相。活动现场，各主演参与花样互动游戏，欢乐不断。这样的演员阵容，很难想象出这其实是一部反映公安干警工作生活的都市题材。该剧得到了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的大力支持，将于下周一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首播。该剧讲述一群为追求美好生活的普通市民和为保护老百姓安全的人民警察，用热血正义和罪恶做斗争的故事。导演刘欣表示，在没有接触演员陈伟霆时，其实很担心他能否胜任演员刘子光的角色，但在合作后却信心满满，认为其完美地诠释出主角平民英雄的风范。据了解，该剧在描写两代警察与罪犯不懈斗争的同时，展现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风貌，通过主角刘子光与胡蓉等人的际遇，反映当下社会对正义的追求。刘子光成为无数平民百姓的缩影，也展现了警民齐心协力与犯罪分子斗争的决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继续在爱得更久点当中帮你传送亲情、友情、爱情的祝福。今天白天辛苦了，此时此刻如果想听一首歌或者为别人点播一首歌，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那下面这首来自王若琳的《迷宫》，就是一位正在回家路上最近压力很大的听友点播的。他说，我感觉有点乱，想听这首歌。 悄悄变红的夜，轻轻的你的手，又握紧了一些，该不该 心情的回忆，我想我不在意你曾爱过谁。But far from me 无所谓，就算你像空沙发在等待，拥抱只是不确定，我喜欢爱情多点惊喜。 有时候真的不要小瞧一首歌的力量，它真的可以让你在瞬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一个情绪的平衡点。是啊，如果是走进了一个迷宫的状态里，那你其实不要乱了阵脚，仔细的想一想有什么线索可以帮你走出迷宫，就会懂了。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的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却有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乐是选择。人的一辈子其实都在过选择后的人生，你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选择和谁在一起，选择怎么打发你下班后的时间，睡前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你可以很自由的决定。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情歌来自品冠，叫做分不开的两个人。 那些事都想在眼前，那条巷子想睡觉的夏天，和你提一个袋子，一边走一边唱，一边想起一辈子。傻瓜会觉得从前是那张压在抽屉的相片，扔掉了又捡回来，忘记了又想起来，当护身符抱有幸福，从不曾离开。那一夜哭了两三遍，这几年绕了三四圈，明明分不开的两个人，明明爱就在我身边，走回那条街，三四圈全是你的脸，分不开的日子再找不回最亲爱的，最靠近的离最 再送室内空气检测。 中秋国庆就去苏宁。 晚上9:45，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爱的更久点。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四叶草丽儿，她要点播的《往后余生》，送给我的沈航先生。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精疲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抱歉，刚才呢没有把这个名字念对，这来自四叶草丽儿要送给沈抗先生的。他说我们从13岁纠缠到33岁，吵过闹过，有过幸福，有过困苦，甚至说过世界上最美丽的情话，也恶毒地说过世界上最残忍的情话。此时此刻，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没有我们的感情，所以往后余生请多关照，还是叫我小婉吧，这是我们之间的名字的秘密。祝你们一直幸福下去。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春花是你，下雨也是你，秋光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好了，在这首非常感人的往后余生的歌声里，要结束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我带给各位的男左女右，一会儿见吧。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 9月21日起，节能电器爆款低至7折，家装顾客再送室内空气检测。 中秋国庆就去苏宁。 双节连币，北广购物送优惠了。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价值688元金九银十购物套券，在2018年10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使用，最高可立减10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